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龙骨焚香，引子。今晚的主题是说说自己有什么样的神奇朋友。我先来说说，我有个朋友20来岁时就宣称要去各处游历，遍寻悬疑故事，做灵异世界第一人。没想到他说到做到，步履不停，但凡听到怪异的故事传说，就拿笔认认真真记在本子上，20-30年下来积满了几麻袋。 云南是个出古城的地方，自打丽江走红，大理行窍之后，方圆左近能抬出来开发成古城的去处都一一装成登场，因着各有特色，居然也逐个打出了名号。老话叫站稳了山头，新一点的说法是抓住了旅游市场，稳定了客流。客流带旺了两个基础行当，一曰餐馆，二曰客栈。而毛哥客栈就是某个古城里众多客栈中的佼佼者。算起来，毛哥在古城开客栈也有5-6年了。早先他是在甘南开青旅的，后来嫌那儿冬天太冷，旺季不长，攒足了劲，一年下来也拢不到几个钱，一气之下卷铺盖拔营来了古城。也何该这古城旺他，客栈一起那是风风火火，3年回本，然后呈上升曲线，一路长红，红到今天照旧热热闹闹，走势看好。客栈分前后进，后进住人，前半部分改做酒吧。酒吧如果只供人喝酒，那就泯然众人，啊不，泯然众吧了。所以毛哥绞尽脑汁要让酒吧别具特色，他隔三差五就要抛出个主题，比如讲鬼故事、玩杀人游戏什么的，要到店的客人一并参与，嘻哈一场，宾主尽欢。这一晚的主题是我的神奇朋友，大家都很踊跃，你方语罢我登场。但后半程有人偷换概念，神奇变成了极品，场子碎成吐槽大会。 我有个朋友啊，爱撕脚皮，哎，但不全撕掉，非得让那皮支棱在脚底，皮撕的多了，乍一看还以为脚踩莲花瓣呢。哎 呀，这干嘛呀？ 哎，你刚才说那个都不行，我跟你说一个，我有个朋友更奇葩，喜欢搓身上的泥，不但喜欢搓，还喜欢收集，全放在玻璃瓶里，等积满了就捏个袖珍版的自己。 什么鬼呀？我都没味儿了。 不说了，喝酒啊，喝酒， 喝酒， 喝酒，我的酒哪里多味儿了？ 毛哥起先还积极参与，后来就只剩了干瞪老眼听的份儿，边听边阵阵恶寒。 老了，我真是老了，原来现在年轻人的口味都这么重。 好不容易挨到11点散场，毛哥张罗着收拾台面，而边上那群贡献了无数反胃故事的人意犹未尽，3两巨头仍在交头接耳。毛哥正托起桌沿，一个17-18岁的圆脸小姑娘凑上来问他：“ 哎，老板，你讲的那个叫神棍的，真有这人吗？”“ 哈哈，有啊。” 他这些年交过不少奇奇怪怪的朋友，但始终觉得说到最神奇，除了神棍外，不做第二人想。 这人多匪夷所思啊，那么多年那几麻袋故事。起初神棍还真不嫌重，拖着个麻袋跋山涉水，直到前几年才在朋友的劝说下把这些笔头记录逐一电子存档。 那现在呢？他还到处去游历吗？ 没，歇着呢，说是要整理资料研究课题什么的。 神棍早先居无定所，后来托了朋友的福，在云南一个叫有雾镇的地方得了幢旧式大宅做居处，不过不是一个人住，那宅子里除了他还住了个怪里怪气的阴阳脸。 啊，怎么不出去了呢？ 老了呗。 那不对啊，他又不是这两年才老的，他十几年前不就已经老了吗？ 十几岁的小姑娘年华嫩得能掐出水来，看三十好几是垂垂老矣，四十好几是行将入土，五十开外那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。以他的逻辑，神棍确实是打十几年前起就已经老了。清完场已经夜半，毛哥倚着吧台对着满屋空荡给自己斟了杯二锅头，呲溜呷了一口，就着冲鼻的辣劲儿，细细琢磨起这事儿来。神棍确实有些日子没出门了，是有点反常。从前神棍是嗅到点风就要去访园的主儿，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也许是从上次函谷关转悠了一圈回来之后，神棍忽然开始挑剔了，跟他说哪儿哪儿又有怪事儿，他总是听不了几句就不耐烦地打断，唧唧歪歪说些什么 这不是我感兴趣的事儿， 整得跟严阵以待专等为他量身定制的大事儿似的。就连去年西北有人辗转找他求助，说是发现玉门关外不太对劲，怕是另有一重天地，他都没挪窝，搁着以往早就如获至宝，屁颠屁颠赶过去了。 怎么了这是？神棍以前不挑的呀，这也无趣那也没劲，那到底什么才是他感兴趣的事儿呢？ 有些事儿不能细想，跟喝酒似的，越想越上头。 要不打个电话吧。 没人接，这倒不奇怪，神棍经常不接电话，你要就这事儿发牢骚，他多半振振有词。 怎么了？我时间宝贵，要用在刀刃上，哪儿有那闲工夫天天守着手机呀？ 但对于毛哥来说，这通电话没有着落，如同重拳打了棉花，大力抓了空气，特不得劲儿。犹豫两秒，又拨了个号码出去。那大宅里是有固定电话的，也一定有人接，因为那个阴阳脸自打住进大宅之后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天地比旧时代闺房小姐的都窄。果然没过多久，那头有人提起电话，声音沙哑。 喂。 听筒里传来的是那个传说中的阴阳脸的声音。 石先生。 毛哥有点心慌，他没亲眼见过这个阴阳脸，但听神棍形容过， 像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脸劈成了半边，然后就将就粘在了一起，左边是个正常男人的脸，右边像是泥胎塑就的僵硬面容，横眉怒目，飞扬跋扈，细看的时候吧，还带着那么些极其尖刻的女气。小毛毛，你看了会做噩梦的。 不过只听声音倒是正常。 嗯， 神棍在吗？ 不在。 不在？散步去了。 有雾阵傍着山，山里大有玄虚。入夜时，神棍喜欢放银眼蝙蝠遛弯，就跟普通人饭后遛狗差不多。山路崎岖，一不留神就会遛过点儿。 不是，出门了。 出门？ 毛哥竟然没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出门的意思，大概是因为神棍真的休息太久了，于是这个猝不及防的出门陡然间就有了点重出江湖的激越意味。回过味来之后，毛哥浑身的血跟着滋滋小沸腾了一下，声音也雀跃了。 他怎么出门了？ 阴阳脸的声音死板得如同一块石头。 他想出去。 几年没挪窝了，忽然说走就走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总得有个原因吧？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他临走之前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吗？ 阴阳脸那头停顿了几秒，像是在尽力回忆，再开口时照旧语音平静。 家里宽带到期了，他去县里营业厅续费，缴费时听到边上的人打电话，那人说了句什么，恰好被他听到了。 很好，故事开场了。毛哥腾出一只手来，又给自己斟了杯酒，预备以酒佐话，边听边抿。哪知阴阳脸就说到这儿，毛哥最见不得人话说一半，又不是收费阅读，卖什么关子？他追问道：“ 然后呢？”“ 没然后了。听到那句话之后，他就决定跟着那人，匆匆忙忙地给我打电话，交代了两句，连行李都没回来收拾。” 也就是说，他是从县营业厅直接走的。 嗯， 走得很匆忙，连东西都没回来收拾。 阴阳脸没吭声，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了，毛哥非要把他的陈述改成反问句式重复一遍，纯属多此一举。 那个打电话的人到底说了句什么话呀？ 不知道。 你就没问？ 我又不关心。 阴阳脸等了会儿，估摸着毛哥没什么事儿，也没什么话了，于是抬手挂了电话。他确实不关心，这世上原也再没有什么值得他关心的了。这一晚等于是百般求索不遇，毛哥躺到床上时已然心平气和，说服自己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随他去吧。毕竟神棍出门又不是头一遭了，去个三五月回来又会有稀罕事儿听。反倒是自己如今有家有口，有产有业，再不是曾经那个朋友有事可以万般甩诸身后，千里驰奔只为出一份力的老毛子了。边上毛嫂睡得正熟，鼻息清浅，有起有落，毛哥就在这张弛有度的喘息声中渐渐有了睡意，窥探着家累啊家累，是累也是甜蜜的负担。然后毛哥做了个梦，梦见神棍驮着麻袋在前方不远处的大雾间吭哧吭哧行走，毛哥奋起直追，眼瞅着距离并不是很远，却总是撵不上，只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唤他：“ 棍，棍！” 神棍终于回头，一头糟糟卷发，黑框眼镜，一边的眼镜腿断了，拿白线缠过，裹了一圈又一圈。 你在县营业厅缴网费的时候，边上的人说了句什么话呀？ 神棍却不答，只定定地看他，又叫他 老毛子。 毛哥心里一凛，收了戏谑之心，立时端正态度。神棍一般都叫他小毛毛，鲜少用老毛子。 这个称呼后头必缀着郑重其事说辞。果然，只听神棍说， 其实我是要找一个箱子。 啊？什么箱子呀？ 神棍拿手比划给他看， 一个这么长这么宽被人偷走的箱子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